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挺生地问题对策协议会和妇女团体联合等团体16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谴责日本有关撤销设置在德国的日军性奴少女像的施压活动。声明主张说，日本政府要立即停止其对少女像设置的无理指责和阻挠活动，要作为一个战犯国进行谢罪，尽到责任。声明指出，3月8号有一座少女像设置在德国里根斯堡，这是国际声援和决心，目的在于记住和追念那些被强征充作日军性奴的妇女的遇难，保证不再酿成那种受害者。声明强调，那些设置在各地区的性奴少女像理应作为一个和平与人权可得到保障的象征得到保护，而且要在世界各地继续扩大少女像的设置。